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26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我国的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在更高的阶段上进行并获得成功，对此有些不良势力横加指责，并企图助长对朝施压氛围。美国和追随美国的一些国家发言指责我国的试射，而在8月2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什么紧急协议？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说我国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是什么违反决议等加以指责，并把它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这简直是极寒捉贼的恶意挑衅。仅在几个月前，美国就向南朝鲜投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战略资产和兵员举行关键决心脱九舍六联合军事演习，公然宣称攻占平壤，而现在不顾内外一致的谴责和反对，又疯狂地举行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和攻击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发射的战略潜艇弹道火箭试验结果显示，现实证明我国已跃居完美无缺的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军事大国前列。尽管美国百般否认，但是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区已经确实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美国指责我国的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等轻举妄动，这只能加速自取灭亡的道路。可以避免我国愤怒的歼灭性打击的最佳途径是不触犯我国的尊严和安全，而多加慎重，多加深思。谈话最后指出，如果美国不顾我国的严正警告，想要丝毫的威胁我国的尊严和生存权，那么我国将继续不断给他们看看一个作为堂堂的军事大国所能给看的一切事件性行动措施。